天之命开城。智云他闻听啊，就辗转在心中。东门侯略一寻思，把主意打定，忙上城楼啊，他去查看详情。见城外御林军列队，旌旗遮空，光武帝端坐在马上，好好威风。众内侍在两旁，他们左右侍奉，果然是万岁大列回城。口尊公公，这而今已交出谷，早就关了城。这城门开关有节，按时启动。若要好开城啊，必须等待到天明。准内侍他闻听，无名活动。智大人你好无礼啊，说话可特欠痛。这本是万岁回銮，并非是一般百姓。城关闭了可以开启吗？怎么能够等到天明？难道说你让万岁露宿在城外，真大胆呐！敢拒圣驾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啊？下官只在守城，并不分万岁和百姓。遵章纪守法度啊，怎么能够获罪名？是万岁，那可就更应该守法了。想开城万难从命，只说得那内侍啊，他暴躁气冲冲。哼，既如此，我可就如实的起奏了。说着话，他转身就跪禀。光武帝微微一笑，绕道走北城。这北门侯他姓袁名通，专门会拍马溜捧，一听说是万岁到，吩咐和快开城，可是跪倒把圣驾迎。光武帝摆驾回宫，这时节更甚夜静。再说智云回到了官舍呀，他的心思浪翻腾，想圣上涉猎往返，夜开城有违法令，国家事绕胸怀，

心的春意流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出仙台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小子耍个绿衣签儿，长亭外古道边，风骚的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。开心茶馆。 里面朝队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玻璃看玻璃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！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咱们继续啊，欣赏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曲种来欣赏一段白派京韵大鼓。要为您请上的呢，是白派京韵名家赵学义先生。今天他将用京韵大鼓的形式啊，为我们演绎一段中国的民间故事《江郎才尽》。 惨惨，歌声如耳。 的作品，情感悲壮已粗苍凉，前玉娘久闻其名，甚是敬仰，今得相见啊，激动异常。因此上怀抱空空，唱一曲歌声而凄楚，题为别赋，是动人的篇章。 出我心中啊无限的惆怅。我本是啊宣城人士啊，我自幼丧母啊，难为伯父又当爹来又当娘。我那老爹爹那年应征去打仗，我十三岁被人拐卖到异乡，多年来出来那字两行，道可藏名机，焉知险心壮，面似花寒露，宛如玉生光。平常想当初我笔下生花如行云流水，现而今文思停止笔墨将他一阵心烦，丢下笔玉娘说不怪我勾起了往事惹您心伤，待我把纸笔墨砚全部收起，可别为我辛苦劳神太勉强，好在来日方长。怎知江烟心烦，所谓的那一桩，自从江烟当了太守，官场之中上下忙，从宣城奉调回京，要把权臣拜访，临行前备好了礼品在船上装，不料那货船未能够如期到，那江烟 传夫，真不是传道时，我要给他些厉害尝一尝，不多时从人禀报说火船已到，钱玉娘起身回避走出房，只听得院内吵吵嚷嚷，有从人把船夫带到了书房，见老汉骨瘦如柴，面容憔悴，浑身汗水浸透了衣裳。说回老爷，我昼夜行船呐，今命时将无奈何，风向不顺，帆不能扬，江淹着，你误了我的大事，且不加罪，不顾这讲好的船家要另作商量。老汉说，望老爷开恩，您把船钱照付，可怜我要在京城寻找我女儿叫玉娘。那江淹闻听心中暗想，莫非说他找的就是这个钱玉娘，我这里且不管他找的是哪一个，倒不如及早把他打发还乡。想至此说，来呀，把他带回府内去算账，给他三成船钱，令他明早就起航。倘我敢在京城逗留，巡视胡闹，必到当官呐、啊，捉进牢房。这老汉大叫江老爷呀，你的心好狠呐、啊！